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四，汉纪二十六，孝哀皇帝终。建平二年春正月，有星备于牵牛，丁父宗族交奢，皆及父喜之恭俭。又父太后欲求称尊号，与成帝母其尊，习与孔光师丹共职以为不可，上重为大臣正义，有内破傅太后依为者连岁，傅太后大怒，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，喜终不顺。朱伯与孔襄侯赴宴联结，共谋成尊号事，朔宴见奏封事。回短喜及孔光，丁丑上岁策免喜，以侯就地。御史大夫官既罢，义者多以为古今异制，汉自天子之号下至左使皆不同于古，而独改三公，执事难分明，无异于治乱。于是朱伯奏言，故事选郡国首相高帝为中二千担，选中二千担为御史大夫，任职者为丞相，位次有序，所以尊圣德，重国相也。今中二千担未经御史大夫而为丞相，权倾非所以重国政也。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，复置御史大夫，尊奉旧制。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帅。上从之。下四月戊午，更拜伯为御史大夫，又以丁太后兄杨安侯明为大司马、卫将军，至官署。大司马官号如故事。傅太后有自召丞相御史大夫曰：高武侯喜复下往上，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叛，放命匹卒，不宜奉朝请，其遣救国。丞相孔光自先帝时亦祭祀，有迟疑之系，有重武傅太后之，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伯为表里，共毁赠光，以害策免光为庶人，以御史大夫朱伯为丞相，封阳乡侯，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。临延登受册，有大声如钟鸣，殿中郎吏婢者皆闻焉。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杨雄及李寻，寻对曰：此洪范所谓古妖者也，施法以为人君不聪，为众所惑，空明得尽，则有生无形，不知所从生。其传曰：岁月日之中，则正清受之，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，是为中焉。正清为执政大臣也，一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，然虽不退，不出积年，其人自蒙其咎。杨雄亦以为古妖听师之相也。朱伯为人强毅，多权谋，一将不一相，恐有凶恶急急之怒，上不听。朱伯既为丞相，上遂用其意，下诏曰：定陶公皇之号，不宜复称定陶，尊公皇太后曰帝太太后，称永信公，公皇后曰帝太后，称中安公，为公皇立寝庙于京师， 比宣帝父到皇考制度。于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，至皆中二千担。傅太后即尊后尤交，与太皇太后语，至谓之御。时丁父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，为公卿列侯者甚众，然帝不甚假以权势，不如王室在成帝是也。丞相伯御史大夫玄奏言，前高昌侯弘首见尊号之意，而为关内侯师丹所合奏，免为庶人，使天下催促伪证于丹，丹不身为包广尊号之意，而妄称说，一贬尊号，亏损孝道，不忠莫大焉。陛下仁圣，昭然定尊号，弘以忠孝复封高昌侯，丹恶逆暴助，虽蒙赦令，不已有决议，请免为庶人。奏可。又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，不广尊尊之意，一贬尊号，亏损孝道，当服显禄，幸蒙赦令，不已有爵土，请免为庶人。上曰：以莽与皇太后有属，勿免，遣救国。即平阿侯人藏匿赵昭仪亲属，皆遣救国。天下多冤王室者，谏大夫杨轩上封誓言：孝成皇帝身为宗庙之重，称述陛下至德已成天序，圣序深远，恩德至厚，唯念先帝之意，岂不欲以陛下自代，奉承东宫哉？太皇太后春秋七十，朔经忧伤，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父，行道之人为之允替，况于陛下登高远望，独不惭于言陵乎？帝深感其言，复封成都侯商钟子义为成都侯。朱伯又奏言：汉家故事，至不刺史，至卑而赏后，贤劝公乐进，前罢刺史，更至周穆，至真二千担，为赐九卿，九卿缺，以高地补，其忠才则苟自守而已，恐功效凌夷，奸诡不尽，臣请罢周穆，至刺史如故，上从之。六月庚申，帝太后丁氏崩，诏归葬定陶公皇之元，发陈留己因晋郡国五万人穿覆土。初，成帝时，其人甘中可诈造天官历，包元太平经十二卷，言汉家逢天地之大中，党更受命于天，以教渤海夏贺良等。中垒校尉刘向奏中可假鬼神，往上惑众，下狱制服，未断病死。贺良等复私以相教。上即位，私立校尉谢光、冀都尉李寻、白贺良等，皆代召黄门，朔召见，臣说汉历中衰，当更受命。成帝不应天命，故绝嗣。今陛下久疾，便意履朔，天所以遣告人也。以即改元谥号，乃得延年益寿。皇子生，灾以息矣。得道不得行，救殃且无不有，洪水将出，灾火且起，涤荡民人。上久寝疾，记其有意， 遂从贺良等议，诏大赦天下，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，号曰陈胜刘太平皇帝，漏刻以百二十为度。秋七月，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，勿喜郡国民。上计改号月余，寝疾自若。夏贺良等复欲妄辩政事，大臣正以为不可许。贺良等奏言，大臣皆不知天命，一退丞相御史，以谢光礼巡抚政。上以其言无厌。八月，诏曰：待召贺良等谏言改元谥号，增邑漏刻，可以永安国家。朕信道不笃，过听其言，既为百姓祸福，足无加应。夫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六月甲子，诏书非赦令，皆捐除之。贺良等反道惑众，监太当穷境，皆下狱伏诛。寻及谢光、简死义等，徙敦煌郡。上以寝疾，尽赴前世所常兴诸神祠，凡七百余所，一岁三万七千祠云。傅太后愿复喜不已，使孔襄侯访丞相朱伯，令奏免喜侯。伯与御史大夫赵玄议之，玄言事已前决，得无不疑。伯曰：已许孔襄侯矣，匹夫相邀，尚相得死，何况至尊？伯唯有死耳。玄即许可。伯务独斥奏喜，以故大司空樊襄侯何武前亦做过免救国，是与喜相似，即并奏。喜武前在位，皆无益于治，虽以退免爵土之封，非所当也，皆请免为庶人。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，以傅玄承旨，即召玄议上书问状，玄辞服。有诏左将军彭轩与中朝者杂问，轩等奏和，伯玄宴皆不道不敬，请诏议廷尉诏狱。上减玄死罪三等，削宴户四分之一。假业者节找丞相议廷尉，伯自杀，国除。九月，以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。冬十月甲寅，迁为丞相，以冬月故，且赐爵关内侯，以京兆尹平陵王喜为御史大夫。上谕令丁父除爪牙官。是岁，策免左将军淮阳彭轩，以关内侯归家，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。乌孙卑元志亲到匈奴西界，单于遣兵击之，杀数百人，掠千余人，驱牛畜去。卑元志恐，遣子驱路围至匈奴，单于受以状文。汉遣使者责让单于，告令还归卑元志质子，单于受诏遣归。三年春正月，立广德夷王帝广汉为广平王。帝太太后所居贵宫正殿火。上使使者找丞相平当，欲封之，当病笃不应，世家或未当，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也。当曰：吾居大位， 以复素餐则已。岂受侯印悬卧而死，死有余罪。今不起者，所以为子孙也。遂上书起骸骨，上不许。三月即有，当薨。有星备于河谷。下四月丁酉，王嘉为丞相，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。崇，京兆尹郡之子也。嘉以时政科及，郡国首相朔有变动，乃上书曰：“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德仁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不其然于，故季氏立诸侯，向贤也。虽不能尽贤，天子为责臣立命卿以辅之，居士国也，累世尊重，然后市民之重负焉，是以教化行而治功利。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，王者智选贤才，贤才难得，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。昔魏尚作事细，文帝感冯唐之言，遣使持节赦其罪，拜为云中太守，匈奴祭之。武帝擢韩安国于途中，拜为梁内使，骨肉已安。张敞为京兆尹，有罪当免。侠吏知而犯敞，敞收杀之。其家自冤，使者复狱，何敞贼杀人，上逮捕不下，会免。亡命十数日。宣帝征敞，拜为冀州刺史，卒获其用。前世非思此三人，贪其财气，有益于公家也。孝文时，立居官者或长子孙，仓室库室则仓库吏之后也。其二千担长吏亦安官乐职，然后上下相望，莫有苟且之意。其后稍稍变异，公卿以下传相促及，又朔改更正事，私立部刺史，举和科系，发扬阴私，吏或居官数月而退，送故迎新，交错道路。中才苟容求全，下才怀威内固，一切营私者多。二千担亦轻贱，吏民慢易之，或持其微过，增加成罪，言于私立刺史，或上书告之。众庶知其意微，小失意则有离叛之心。前山阳王徒苏令等纵横，历世临难，莫肯服解死意，以首相威权速夺也。孝成皇帝悔之，下诏书：二千担不为故纵，遣使者赐金，未后其意。诚以为国家有急，取半于二千担。二千担尊重难威，乃能使下。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力，有张和氏留中，会赦一解。故事上书西下章，为烦扰百姓，正宴细致，或死狱中，张文必有感告之字，乃下。为陛下留神于则贤，既善忘过，容忍臣子，务则以备。二千担部刺史、三府县令有才任职者，人情不能不有过差，已可扩略，令尽力者有所劝，此方今急务，国家之利也。前苏令发，欲遣大夫使逐问状，实见大夫无可使者，召周至令引冯， 拜为谏大夫遣之。今朱大夫有才能者甚少，一遇蓄养可成就者，则是负难不爱其死，临事仓促乃求，非所以明朝廷也。嘉音见儒者公孙光、满昌及能力萧贤、薛修，皆故二千担有名称者，天子纳而用之。六月，立鲁顷王子不相侯敏为王。上以寝即未定，冬十一月壬子，令太皇太后下诏赴甘泉太治，焚阴后土祠，罢南北郊。上亦不能亲至甘泉、河东，前有司行事而礼辞焉。吾言微山土自起复草，如迟道状。又护山石转立。东平王云及后叶自知时所记，至石像护山立石，树备草并辞之。河内西夫公长安孙宠相与谋共告之，曰：“此取封侯之计也。”乃与中郎右师谈，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辩事，告焉。事实上批及多所悟，事下有思，待王后业下谕验制。夫辞记祖著上谓云求为天子，以为实力宣帝起之表也。有司请诸王，有诏废喜房陵，云自杀。业即救武洪，即成帝救安城公侯夫人放，皆弃世。士连御史大夫王崇左迁大司农，擢宠为南阳太守，谭颍川都尉，洪公解光禄大夫，左曹己侍中。四年春正月大旱，关东民无故惊走，持稿或邹一枚，转相复语曰：“行西王母仇，道中相过逢，多至千数，或披发图险，或夜折关，或逾墙入，或乘车骑奔驰，以至驿转行，经郡国二十六至京师，不可禁止。民又聚会礼相阡陌，设伯具，歌舞辞西王母，至秋乃止。”上欲封傅太后从父弟侍中光禄大夫商，尚书仆射平陵郑崇谏曰：“孝成皇帝封亲舅武侯，天位赤黄，昼昏，日中有黑气，孔襄侯、皇后父、高武侯以三公封，尚有姻缘。今无故复欲封商，坏乱制度，逆天人之心，非父氏之福也。臣愿以身命当国舅。”崇因持诏书案起，傅太后大怒曰：“何有违天子而反为一臣所专制也？”二月癸卯，上遂下诏封商为汝昌侯。驸马都尉侍中云阳董贤得幸于上，出则参圣，入狱左右，赏赐累巨万，贵镇朝廷，常与上卧起，常召寝，偏借上绣，上欲起，贤未决，不欲动贤，乃断袖而起。又召贤妻得通隐疾殿中，指贤庐。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，位赐皇后。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，并侍左右。 以贤父公为少府，赐爵关内侯。赵将做大将，魏贤起大地北阙下，重殿洞门，土木之功穷极技巧，赐武库禁兵上方珍宝，其选物上帝尽在董事，而圣于所服，乃其父也。及至东原密契、诸如玉匣，欲以赐贤，无不具备。又令将作魏贤其冢营一陵旁，内为便房，刚摆提凑，外为教道周原数里，门阙福司甚盛。郑崇以贤贵宠过度见上，由是众得罪，朔以执事见责，发及景雍，欲起骸骨不敢。尚书令赵昌宁产素害崇，知见书因奏崇与宗族通，已有奸请至。上则崇曰：君门如世人，何以欲尽窃主上？崇对曰：臣门如世，臣心如水，愿得考复。上怒，下崇谕。司隶孙宝上书曰：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谕，复至谤略将死，足无一词，道路称冤。宜昌与崇内有先界，浸润相献，自进门书机近臣，蒙受冤赠，亏损国家，为谤不小。臣请至昌以解众心。书奏，上下诏曰：司隶宝复下往上，以春月作底期，遂其艰辛。盖国之贼也，免宝为庶人。崇敬死狱中。三月，朱隶散骑光禄勋贾琰为御史大夫。上谕侯董贤而未有缘，侍中傅家劝上定西夫公孙浩告东平本章，去宋弘，更言因董贤以闻，欲以其功侯之，解先赐爵关内侯，请之。上欲封贤等而心淡王家，乃先使孔乡侯彦持诏书是丞相御史。于是加与御史大夫贾琰上封事言，窃见董贤等三人，使赐爵，众数汹汹，贤曰贤贵，其余并蒙恩，至今流言未解。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，宜曝贤等本奏语言，言问公卿大夫博士一郎，考核古今，明正其意，然后乃加爵土，不然恐大失众心，海内引领而异。铺平其事，必有言当封者，在陛下所从，天下虽不悦，就有所分，不独在陛下。前定陵侯淳于长出封，其事异异，大司农古勇以常当封，众人归咎于勇，先帝不独蒙其机。臣家臣言才奴不称，死有余责，只顺旨不武，可得容身须臾，所以不敢者，私报厚恩也。上不得已，且为之旨。夏六月，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。秋八月辛卯，上下诏窃责公卿曰：昔除有子玉得臣，晋文公为之侧席而坐，晋氏即按折淮南之谋，今东平王允等至有图示天子逆乱之谋者， 是公卿古公莫能悉心，务聪明以消压未蒙故也。赖宗庙之灵，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，贤服绝孤，殊不云乎？用德章绝善，其封贤为高安侯，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，左曹光禄大夫公为夷陵侯，赐右师谭爵关内侯。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运子业为阳信侯。西夫公既亲近，朔进谏言事，议论无所避。尚书立抵公卿大臣，众畏其口，见之侧目。上使中黄门发五库兵，前后十倍，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。执金吾吴江龙奏言：五库兵器天下公用，国家五倍善制造作，皆度大司农前。大司农前自剩余不以己供养，供养劳赐亦出少府，改不以本赃己末用，不以民力供服费，别公司是正路也。古者诸侯方伯得专征伐，乃赐府钺，汉家边吏执任巨寇，亦赐五库兵，皆任事然后蒙之。春秋之义，家不藏甲，所以一臣威损私利也。今贤等偏僻弄臣，私恩微切，而以天下公用挤其私门，弃国威气攻其家备，民力分于弄臣，武兵设于微切，见利非宜，以广交见，非所以事四方也。孔子曰：西取于三家之堂，臣请收还五库，上不悦，请之。傅太后使业者见买执金吾官婢八人，龙奏言：买剑请更平职。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，龙为九卿，既无以匡朝廷之不待，而反奏请于永信宫征贵贱之价，伤化失俗。以龙前有安国之言，左迁为沛郡都尉。初，成帝末，龙为谏大夫，常奏封事言：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，以包功德，宜征定陶王始在国底，以振万方。故上思其言而诱之。谏大夫渤海报宣上书曰：窃见孝成皇帝时，外亲持权，人人牵引所思，以充塞朝廷，防贤人禄，浊乱天下，奢泰无度，穷困百姓。是以日食且食，彗星四起，威王之争，陛下所亲见也。今奈何反复聚于前乎？今民有七亡，阴阳不和，水旱为灾，一亡也。县官重则更赋租税，二亡也。贪利并公，受取不已，三亡也。豪强大姓，蚕食无厌，四亡也。苛吏徭役，使农桑食，五亡也。部落古民，男女遮裂，六亡也。盗贼劫掠，取民财物，七亡也。七亡尚可，又有七死，酷吏殴杀，一死也；治狱深刻，二死也；冤陷无辜，三死也；盗贼横发，四死也；怨仇相残，五死也；岁恶饥饿，六死也；食气极易，七死也。 民有欺亡而无以得，欲望国安诚难；民有欺死而无以生，欲望行错诚难。此非公卿首相贪残成化之所至也。群臣幸得居尊官，食重禄，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，助陛下流教化者也？至但在营私家称宾客，为奸吏而已。以苟容屈从为贤，以拱墨失禄为志，未如陈宣等为愚。陛下擢臣言学，成绩有一毫毛，企图使臣每时大官，众高门之地哉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，陛下上为皇天子，下为黎庶父母，为天牧养圆圆，视之当如一，何失咎之师？今贫民菜食不厌，衣又穿空，父子夫妇不能相保，诚可谓酸鼻。陛下不救，将安所归命乎？奈何独养外亲与姓陈董贤，多赏赐以大万数，使奴从宾客将酒或肉苍头卢儿皆用致富，非天意也。即汝昌侯负伤，无功而封，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，乃天下之官爵也。陛下取非其官，官非其人，而望天悦民服，岂不难哉？仿阳侯孙宠，夷陵侯西夫公，便足以一众强可用独立，奸人之雄，或是犹惧者也。以时罢退，即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，皆宜另修旧师父。即征故大司马傅喜，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，故丞相孔光，故左将军彭轩，经皆经博士，为皆立三公，公圣为司职，郡国皆慎选举，可大委任也。陛下前以小不忍退吾等，海内失望，陛下尚能容无功德者甚众，怎不能忍吾等耶？治天下者，当用天下之心为心，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。宣语虽客切，尚以宣明如忧容之。匈奴单于上书怨朝五年，时地披疾，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压人，自黄龙靖宁时，单于朝中国，辄有大故，上由是难之，以问公卿，亦以为虚费浮躺，可且勿许。单于使辞去，未发。黄门郎杨雄上书谏曰：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，兵家之盛贵于未战，二者皆危，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。今单于上书求朝，国家不许而辞之，单于以为汉与匈奴从此系矣。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，三王所不能治，其不可使系名甚，臣不敢远称，请引秦来明之。以秦始皇之强，蒙恬之威，然不敢窥西河，乃筑长城以戒之。会汉初兴，以高祖之威灵，三十万众困于平城，使奇绝之事，石化之臣甚众，足其所以托者，是莫得而言也。有高后时， 匈奴背慢，大臣全书谓之，然后得解。及孝文时，匈奴侵报北边，后继至雍甘泉，京师大骇，法三将军屯棘门细柳坝上以备之，数月乃罢。孝武即位，设马邑之权，欲诱匈奴，徒废材劳师，一虏不可得见，况单于之面乎？其后身为社稷之计，归挥万载之策，乃大兴师数十万，使卫青、霍去病操兵，前后十余年。于是伏羲河，掘大墓，破田岩，袭王庭，穷极其地，追奔逐北，封狼居胥山，善于护眼，以临汉海，鲁明王贵人以白鼠。自是之后，匈奴震怖，意求和亲，然未肯称臣也。且夫前世岂乐清无量之费，以无罪之人快心狼妄之北哉？以为不义劳者不久矣，不赞废者不永宁，是以人百万之师以摧恶虎之会，运府库之财填庐山之壑而不回也。至本始之初，匈奴有决心，欲掠乌孙，侵公主，乃发武将之师十五万计以击之，使鲜有所获，徒奋扬威武，名汉兵若雷锋耳。虽空行空返，上诛两将军，故北敌不服，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。待至元康神爵之间，大化神明，洪恩薄洽，而匈奴内乱，五单于争利，日逐呼韩邪挟国归死，伏伏称臣，然上机迷之，计不专制。自此之后，欲朝者不惧，不欲者不抢，何者？外国天性愤志，形容魁健，复利护气，难化以善，亦似以恶。其强虽屈，其和难得，故未服之时，劳师远攻，倾国担祸，伏尸流血，破肩拔敌，如彼之难也。既服之后，未见抚寻，交接禄位，威仪抚养，如此之备也。往时长途大渊之城，到乌桓之垒，探孤曾之壁，及汤解之场，亦朝鲜之瞻，拔两月之期，尽不过旬月之意，远不离二十之劳，故以离其亭，扫其闾，郡县而治之，云彻席卷，后无余灾。唯北敌为不然，真中国之歼敌也，三垂彼之悬矣。前世众之资甚，未亦可轻也。今单于归义，怀款诚之心，欲离其庭，臣见于前，此乃上世之一策，神灵之所想望，国家虽废，不得已者也。奈何据以来压之词，书以无日之期，消往昔之恩，开将来之系。夫疑而细之，实有恨心，复前言，原往辞，归怨于汉，因以自绝，终无北面之心，危之不可，欲之不能，焉得不为大忧乎？夫明者视于无形，聪者听于无声，成先于未然，即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。不然，亦有隙之后，虽智者劳心于内，辩者骨肌于外，犹不若未然之时也。且王者图西域， 至车师，至城郭都护36国，岂为康居乌孙能于白龙堆而寇西边哉？难以治匈奴也。夫百年劳之，一日失之，废食而爱衣，臣妾为国不安也。唯陛下少留意于魏乱魏战，以结边盟之祸。书奏天子勿焉。召还匈奴使者，更报单于书而许之，赐雄帛50匹，黄金10斤。单于未发，会病，复遣使愿朝明年，上许之。董贤贵姓日盛，丁父害其宠，孔襄侯晏与西夫公谋欲求居位辅政，会单于以病未朝，公因事而上奏，以为单于当以11月入塞，后以病为解，已有他变。乌孙两昆弥弱，卑元志强盛，东结单于，前子往事，恐其何事以病乌孙，乌孙病则匈奴胜而西域危矣。可令降胡，诈为卑元志使者来上书，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世子，因下其章，令匈奴克文焉，则是所谓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者也。书奏上引荐公，召公卿将军大义。左将军公孙禄以为，中国常以威信怀服夷敌，公欲逆诈，尽不信之谋，不可许。且匈奴赖先帝之德，保塞称藩，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，遣使自陈，不失臣子之礼。陈禄自保莫身不见匈奴为边境忧也。公己禄曰：臣为国家计，即先谋将然，欲图未行，为万事虑，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木所见，臣与禄异议，未可同日语也。上曰：善。乃罢群臣，独与公议。公因谏言：灾异屡现，恐必有非常之变，可遣大将军行边兵，斥5倍，斩一郡守以立威，镇4夷，因以压应变异。上然之。以问丞相家，对曰：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，应天以时不以闻，下民微细犹不可诈，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？天之现意，所以斥诫人君，欲令觉悟反正，推诚行善，民心悦而天意得矣。便是见异端，或妄以义付助兴利，虚造匈奴西羌之难，谋动干戈，设为权变，非应天之道也。首相有罪，车迟易却，交臂就死，恐惧如此，而谈说者欲动安之危，便口快耳，其实未可从。夫议政者，苦其产于清显辩会深刻也。昔秦穆公不从百里奚简书之言，以败其师，其悔过自责，及挂物之臣思黄发之言，名垂于后世。愿陛下观览古界，反复参考，吾以先入之语为主。上不听。